能把所有烦恼都忘掉，做不做得到？你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。想为你写一首歌。

谁像你当我宝，什么也做到，旧爱数足一匹布，在这刻写句号，只想跟你终老，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，出错你都肯去忍，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，偏偏你愿意等，为何还喜欢我，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，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，何必跟我，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笑着挨，就算坏我也不忍心，还喜欢我，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，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，何必跟我，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拼命挨，换转别个也不忍心，偷偷作怪。 放这首歌呢，就是告诉你，你眼里的无赖特质呢，有可能是别人眼里面的优点。所以说呢，只有懂宝贝的人才知道宝贝的宝贝之处。这个小节最后一首歌，就来分享一下张学友，同样是温情的主打，这首歌叫做《黑白画印》。 收拾下自己的心，说给自己听，那黑夜，那白夜，全都不在，那风浪，那朦胧。风吹进我的梦，乌云飘进各自又伤心，偶尔想起我爱你，像最有自己哭不起勇气，我心都黑白，无力靠近朝着你的心，今夜又会在哪里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，我心都黑白，